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尤其推出的旅游天气助手近日正式上线，该程序每十分钟更新一次，为京津冀地区公众提供空间精度达到1公里、时间精度分别为1、3、6、12小时的未来10天预报。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23号至27号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包括论坛、博览会、机器人大赛三大板块。近日，长安区全面推行河长制，提出建立水环境治理的河系家属地分级分段负责体系。来自区级、街乡级和村社区级的600多位河长，将履行4个河系200多条河道的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改善和水生态修复等职责。本市电动汽车保有量已超过13万辆，临时充电难一直是新能源车主的烦心事儿之一。日前，随着大望路南侧立体停车楼顶的百个充电桩的启用，本市已基本形成6环内平均服务半径5公里的公用充电网络。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青春，燃尽我所有无怨的认真。

越走越远，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这个月最值得期待的中国传统节日七夕最快到了，每到这个时候呢，情侣之间都会去筹备一些礼物，表达自己对于爱情的坚守。而在我们的心目中，最能够表达爱情、代表爱情的，莫过于一款精心挑选的首饰。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做客老板说的是一家有温度的企业，他们三十几年如一日，用匠心打磨出了无数人温馨浪漫的情感故事。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国华商场有限公司国华首饰品牌的总经理 CEO 王一。 国华在老北京的心目中有非常高的地位，作为京城铂金第一家，他们一直坚守诚信经营。都说老字号坚守的是情怀，可是国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停止打磨自身，除了秉持创业的初心之外，他们也在不断的创新。 在我们的圈内呢，我们一般呢在风格上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呢是时尚的，是前卫的，是一种配搭呀饰品化的，还有一方面呢是能够沉淀下来的，能够具有传承啊，能够具有文化的气息的这些东西。就前者而言呢，因为国华本身是京城铂金第一家，也是铂金协会的重要会员之一，在时尚首饰的推广和这个开发领域，包括这个意大利的 18K 金 K-GO 还有一些黄金饰品的年轻化方面，我们这两年做了很多的探索。 也许每个人对于首饰的理解不一样，一枚结婚的钻戒是两个人爱情的象征，一块有历史的玉石是一个家庭传承的象征。也许首饰的分类也会有很多，像铂金、黄金、钻石等等。但是王一在采访当中也说，国华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多了一份东西，叫做责任感。 回过头来说，我们在整个这个珠宝行业里面，企业始终认为自己是负有责任的，我们要对中国的传统首饰文化起到一个弘扬、继承、推动发展的作用。那么从去年开始呢，我们率先创立了北京城第一个这个玉石雕刻工坊，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设计师，我们的技工，通过纯手工雕刻的状态，呈现出独一无二的一份饰品。这个就是回归到了玉石的本质，玉石它就不应该是机器大批量加工出来流水线作业，它应该是一人一件。古人讲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始终认为就是未来的首饰发展方向，无论是传统还是时尚，想让它成为经典，那么它一定要有它独特性，这个也是我们在现在的市场上想为消费者去做到的。 国画除了金银首饰，对于中国传统的玉石雕刻技艺也在默默地保护和传承着。玉文化是大汉文化、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历史的载体，它走过了千秋，流传下来也已经将近有8000年的历史了。也许潮流和时尚会带来很多新的元素，但是在传统文化里经过时间沉淀下来的精髓，现在却越来越显得浓厚和值得回味。 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说我们要中式婚礼，于是给他定制了一对这个白玉的龙凤对牌，而这个龙凤的款式他们两个人之间参与了设计，这对龙凤和别人的龙凤就长得完全不一样。玉这个东西呢又是怎么样，一旦定型终身不改的，那么他们就说将来等我们老了，我们把这对对牌留给我们的孩子，拿到这个牌子的时候就能想象出他父母当年是多么的坚贞。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文化里面对于坚贞的一种诠释，从我们佩戴的首饰就能看出我们的民族性和我们文化的这个高度。 采访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国画的情怀，而王毅说过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如果大家都不坚守传统的东西，它就会慢慢的消失，而作为中国人，我们有必要去守护它，把它传扬下去。 因为我们老董事长呢一直跟我们说，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越是简单的东西我觉得越能够直指人心。你在这个企业你最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他认同了，他就会跟企业一起走下去。 969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昭昭，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总之我开心。

幸福，在下一个岔路陪我跳全新的舞。是只想幸福，在回忆和猜的选择让步，太固执而盲目，忘了停下来心疼自己的苦楚。呜呜，你那双眼珠终于我可以麻木，从这里分割出两个国度，挥霍多少时间，折磨多少痛苦，才累积出的领悟。忍住不哭，我要忍住不哭，望向天空不让眼泪流出，抬头看金云深处，等待那日出，把故事结束，把从前一笔消除。忍住 职场上，生意场上，人难免披上一层谨慎的外衣，而饭局是一个人最放松、最无法伪装的时候。三两小酒下肚，推杯换盏间，本性便显山显水。大格局的人用饭局成就人生，每逢喝酒尽三分，用饭局打通人脉。小格局的人畏首畏尾，饭局永远坐在角落里，埋头苦干，只是吃饭。无格局的人饭局失态，酒后妄言，一顿饭便江山顿失，败光人品。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饭品酒品，皆是人品。 南屏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

九月起，北京公积金业务流程上实现一次性办结。近日，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改进服务、加强住房公积金归集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办理公积金提取、开户等业务流程材料大幅瘦身。近日，国家外汇局发布通知，从8月21号起，银行卡在境外发生提现或者单笔刷卡超过1000元，都需要上报。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南宋时期的宁波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庆元元年，明州升庆元府，西城门、朝京门也改为望京门，只是一字之差，却有着无限的意义。也正是这扇城门，门前的运河直通临安，并在那里勾起了江南运河，成为南宋一朝的生命线。连江通海的宁波一旦通起大运河和海丝路，就站在了大陆帝国和海洋世界的十字路口。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带您来到海陆的十字路口宁波。位于城市中心的月湖公园是宁波城市的源头，从唐代以来，这里长期是这座城市的水源地，沿湖分布着大量的古建筑，银台地是典型的浙东民居，高丽使馆遗址则是对外交流的明证，柳星湖厅上还有关帝庙、鹤密尖祠等古建，大名鼎鼎的天一阁也在湖岸西面的不远处。而位于海曙区江夏街道大沙泥街258号的天风塔也值得去看一看。早于宁波在三江口地区建成126年，天风塔就已经是这片土地上的地标建筑了。寺内的佛塔也曾是引导船只航行的灯塔。1984年重建天风塔时，发掘了塔下的地宫，出土了单孔的银炉、银塔、佛像等等珍贵的文物，也多藏于宁波的博物馆。而在江东区江东北路156号的庆安会所，这座极富东南沿海特色的中式建筑群是宁波北船号帮的天后宫和会馆，建于1853年，曾经取海不扬波庆西安澜之意而得名。建筑装饰以砖雕、石雕、木雕见长，戏台藻井极为精致华丽，现在也继续展示着宁波地区的轮船演进史。江北天主教堂始建于1872年，是东南沿海地区最古老的教堂之一，高大的哥特式钟楼曾是长期宁波的地标。2014年7月的一场大火使房屋主体屋顶坍塌，到2016年9月才重新开放。教堂北面的老外滩是宁波帮的发祥地，也是宁波近代化的起点，保存有浙海关、英国领事馆、宁波邮政局等等近代的建筑。位于江北区红塘街道的保国寺，于1954年由几名实习学生偶然发现的北宋木构，它的建筑实力更加领先于宋代实力建造的国家规范营造法式90年。1000年的时间和潮湿炎热的气候没有腐蚀浙东山间这些繁复精美的藻井斗拱，这是可与南禅寺、佛光寺相互辉映的江南瑰宝。宁波博物馆是一个庞大现代的馆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喻。现代的宁波正是从传统的瓦片中生长出来的，东方神州的陈列展现了这座城市从河姆渡至今的发展历史，海运、贸易都是无法回避的关键词。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城市口号背后是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缠绕